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8集。桑延永远信守承诺。四，按钟思乔对温以凡的了解，如果是其他人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他应该只会一声不吭地拿起东西短暂地换个位置坐，等到上课的时候再回去，并不会特地转头带着情绪跟那人说话。这么一想，钟思乔又觉得他们两个相处时的关系还挺可爱的。哎，你现在跟桑延发脾气他还会让着你吗？ 我没跟他发过脾气， 温以凡诚实地说道。我，钟思乔不太敢相信。 喂，先不谈在一起之后啊，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也差不多一年了吧，你没跟他发过脾气吗？ 嗯， 温以凡点头。钟思乔有点敬佩，感觉温以凡像个菩萨一样，什么都能宽容以待。 难道你们私底下相处的时候，桑延是个很温柔的人吗？ 不是啊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生气的点。 温以凡笑了笑，低声说， 而且我只想什么事儿都让着他，对他好一点。 钟思乔倒没有想过温以凡谈起恋爱是这种状态，他没再继续提这个，笑眯眯地扯开话题。 对了，爹爹，你还挺潮啊。 啊， 刚恋爱就跟人同居。 温以凡到家的时候，桑延还没回来。这段时间他的公司似是接了个大项目，整个团队连着加了好几天的班，有的时候甚至直接熬个通宵之后再回来睡觉。温以凡也没敢太打扰他。洗漱完，温以凡准备睡觉时，桑延还没回来，只是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早点睡觉。温以凡困倦地打了个哈欠，回道： 你什么时候下班？ 两三点吧。 温以凡本想等着他回来，哪知玩着玩着手机就睡着了。再有意识时，温以凡是被一通电话吵醒的。他的起床气瞬间上来，迷迷糊糊地瞥了眼来电显示，面色一僵，气焰瞬间全消。那头传来钱卫华厚重的声音，语气简练而又霸道：三分钟下楼。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收拾好，温以凡出了房间，正想走到玄关处穿鞋，就见桑延已经回来了，这会儿正坐在沙发上拿着瓶冰水喝。见状，桑延看了过来，也起了身。 又加班？ 嗯，你回来多久了？ 温以凡来不及跟他说太多，边穿鞋边匆匆地嘱咐了一句： 你别总喝冰水，对胃不好。我走了啊，你早点睡觉。 桑延走到他旁边，给他拿了把伞。 外边在下雨，自己注意安全。 嗯。 温以凡嗯了一声，接过之后直接出了门。这会儿钱卫华已经到他家楼下了。此时凌晨三点刚过，不知从何时下起了雨，绵绵密密的，冷到像是夹杂着冰碴。这几步路温以凡懒得撑伞，坐上副驾驶时身上不免染上了一层湿气。温以凡跟钱卫华打了声招呼，两人也没再多言，开车赶往现场。是一起小型的酒驾事件，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。车主不知道是没有注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撞倒了防护栏，之后半辆车掉进了维修工地的坑里。两人下车的时候，车主刚被警察从车里救出来，钱卫华将周围的情况录了下来。温以凡正想过去跟交警沟通采访，突然注意到车主的模样，他的表情微僵，目光 也停滞住了。是车兴德，很多年没有见了，上一回还是在北隅的市医院远远地看了他一眼，两人连面都没有碰上，他也丝毫没有把那件事情放在心上。车兴德明显喝了不少酒，此时酒气上涌，半张脸都是红的。他迷迷糊糊地扶着旁边交警的肩膀，嘴里一直嚷嚷着我没喝酒，神志完全不清醒。交警神色不耐烦，直接摁住他，把他拖进了车里。顺着这个举动，车兴德往四周扫了一眼，目光定在了温以凡的身上。两人的视线有短暂的交汇，车兴德的眼神浑浊，随之清明了一些。他眼神瞬间亮了一些，像是想喊他，下一秒就被交警推进了车里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握住自己稍稍发颤的指尖。虽然按照郑可家先前说的话，温以凡大致也能猜到车兴德应该是跟着大伯一家来了南吴，但那跟与他真切的碰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情况。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，再加上晚上吃的东西早已消化掉，温以凡觉得有点反胃，他用力地抿了一下唇，勉强将这些情绪抛去，转头问钱卫华：“老师啊，车主看着不太清醒的样子，那我们现在跟交警对接一下。”钱卫华没有察觉到温以凡的情绪，点头：“行啊，也差不多了，之后咱可以准备一下回台里了。”“ 好。” 回到台里，温以凡把这个新闻的成片赶在早间栏目播出前送审。此时天已经半亮，他又困又疲惫，加上此时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干脆直接回了家。钱卫华也要回去，便捎了他一程。怕吵到桑延，温以凡轻手轻脚地将门打开。他莫名觉得格外冷，正想倒杯温水喝的时候，就注意到厨房那头有动静。温以凡愣了，朝那头走了过去。桑延正站在料理台前洗着手，神色困倦。旁边的电磁炉上正熬着皮蛋瘦肉粥，此时咕噜咕噜地冒着泡，香气扑面而来。温以凡讷讷道：“ 你怎么不睡觉啊？今天不是周六吗？”“ 现在睡。”“你喝完粥再睡。” 也许是因为连着熬了一段时间的夜，桑延的嗓音有点哑，眼皮耷拉下来。桑延抽了一张纸，把手上的水擦干，顺带观察着温以凡的表情。他稍稍弯下腰来，与他平视：“ 怎么了？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？” 温以凡没说话，只是盯着他看。在南吴见到车兴德这件事，让温以凡没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心情被推到了一个最坏的程度。尽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但他依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像是深藏已久的戾气要再次显露出来。桑延没有继续问，他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力道一如既往的重，安抚的意味却是很浓。在这瞬间，温以凡才回过神来，觉得自己身上那浓厚的寒意似乎都被驱散了。他用力抿了抿唇，身子忽地往前倾，凑过去抱住桑延。桑延的动作稍顿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好累，不想动。” 温以凡低声道。桑延也抬手回抱住他，他腾出一只手把电磁炉的火关掉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 这样你就能不累了。”“ 嗯。” 温以凡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气息，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想跟他亲近，想抱他，想每天都跟桑延待在一块儿，这样的话 就觉得每天的生活好像都是有盼头的。他不想再见到以前的那些人，一个都不想。温以凡抱着他的力道渐渐收紧，突然想起钟思乔的话：“你会跟桑延发脾气。”他想起了过去对桑延的那些伤害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这是他一直都不敢提及的事情，他觉得桑延不可能不介意，他怕他会介意，怕桑延对他的那些好感也会因此渐渐消退。先把粥喝了，一会儿得凉了。桑延忽地出声，语调微扬，却又显得不太正经。晚点儿想怎么抱就怎么抱，给你抱着睡都行。温以凡抬头看他，桑延，怎么？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我不会了，我会对你很好，我不会再给你带来伤害了。所以，我们能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？你能不能一直陪着我？桑延等了一会儿，见他不说话，倒也没有不耐烦，他眼眸半闭着，似乎是困极了。就喊我一声啊。温以凡盯着他，目光定在桑延的唇上。不是。那话还没说完，温以凡忽地拽住他的衣服，将他往自己的方向扯。桑延毫无防备，顺着温以凡的举动，整个人前倾，也没有任何抗拒的意思。两人的视线相撞，温以凡咽了咽口水，镇定地鼓足勇气。我想亲你。说完也不等他回应，温以凡踮起脚，仰头吻了一下桑延的唇，抓着他衣服的手力道渐重，只一下便退开。两人再度对视几秒，温以凡屏住呼吸，清了清嗓子：那我先出去。桑延眸色沉沉，猛地扯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抓了回来。他凑近他的眼眸，鼻梁几乎要触碰到他的鼻尖，呼吸在周遭交缠，却在更进一步之前停了下来。这算亲吗？温以凡仰头，脑袋里彻底一片空白。桑延整个人背靠着料理台，高大的身躯似乎能将他整个人压制住，带着他身上熟悉又好闻的气息。厨房内安静之极，似乎能够听到外头传来细雨的簌簌声。桑延轻声道：温双枪，这不是第一次亲了。 啊？ 所以我也不算轻浮吧。 啊？ 温以凡没有听懂他的话。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？一大早就被你在这儿又亲又抱的，然后呢要亲又不好好的亲。 桑延抬手指腹在温以凡的脸颊上轻轻地抚着。 温双家，你要想跟我调情呢，能不能认真点？ 桑延忽地笑了一声。温以凡有点窘，觉得自己做的已经挺好的了， 怎么才算认真啊？ 闻言桑延低下头，极为有耐心地开始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能够万无一失地将他套牢。 好好看着我。 温以凡顺从地盯着他的眉眼，桑延的声音很轻： 靠我近点说话。 像受到蛊惑似的，温以凡又往桑延的方向靠了一些。 然后呢？ 然后 桑延的呼吸微沉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强烈的占有欲像是要将温以凡碾碎。下一瞬，他的吻重重落下，声音低哑，伴随着含糊不清的话：“我不就上钩了？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